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一，农历10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向第6届中非民间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全军部队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听党指挥，戮力奋斗强军，有效履行使命。 19届六中全会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起热烈反响。 李克强同柬埔寨首相举行视频会晤。 10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恢复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9%。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白俄罗斯边境难民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国家。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11月15号，第6届中非民间论坛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既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代。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团结合作，共促繁荣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中非双方共同努力，把中非民间论坛办成加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纽带，促进中非人民心灵相通的桥梁，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共同开创中非民间友好合作新局面。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全军部队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听党指挥，戮力奋斗强军，有效履行使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全会提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全军官兵坚定认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全会提出的两个确立，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顺应了党心、军心、民心。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拥护和维护习主席的核心地位，加快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更好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 党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有科学思想的正确指引。有习主席掌舵领航，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我们一定按照习主席要求，勇于担当新时代服役的使命任务，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全会指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做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新的理论概括、新的战略安排，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中带领全军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九年来，人民军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重振政治纲纪，重塑组织形态，重整斗争格局，重构建设布局，重塑作风形象，实现了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改革强军战略实施以来，在习主席亲自决策和领导下，新时代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牢记习主席嘱托，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们一定切实增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奋斗辉煌鼓舞人心，伟大梦想催人奋进。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我军正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的第一步。广大官兵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时刻牢记统帅号令，勇于担当作为，加快提高备战打仗能力，更好履行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我们要把学习全会精神的政治热情转换为加强练兵备战、使之强军兴军的强大精神动力。 我们一定铭记领袖重托，夜以继日加紧备战，不断培养官兵背水攻坚、勇往直前的战斗血性。 我们一定牢记初心使命，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强军智慧和力量，紧盯未来战场，在从严从难、实战实训中磨砺血性胆气，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作为一支陆军新制作战力量，就是要紧跟战争形态演变，不断加强对抗性、针对性、实战化训练，确保习主席一声令下，拿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连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入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史为鉴，同心向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大家表示，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一步阐明了两个确立的深远意义，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航向。 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时间节点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民建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党中央有核心，全党有核心，党才有力量。拥有科学理论的政党才拥有真理的力量。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大家认为，

希望同中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确保柬中自贸协定明年如期生效，推动双边贸易再上新台阶。希望双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亚欧首脑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促进东盟中国关系提质升级。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1月15号，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了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尤权指出，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列为10条历史经验之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的充分肯定。作为统一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各方面真抓实干、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形成干事创业、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报，对国务院第8次大督查发现的北京市坚持一抓三保五强化，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天津市实施集中攻坚、精准推进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辽宁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四好农村路，安徽省合肥市系统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重庆市开发愉快办平台，优化市民政务服务体验等48项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结构调整扎实推进，民生事业持续改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继续保持恢复态势。 农业丰收在望，10月份全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预计将达到1.3万亿斤以上，工业生产出现积极变化。10月份，41个大类行业有22个行业增速回升，590种工业产品中有288种产品产量增速回升，工业生产改善领域明显增多，工业升级发展态势明显，高技术行业发展向好。10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7%，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速，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 那么工业生产出现积极变化，将为经济的恢复呢提供有力的支撑。从中长期看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呢持续推进，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呢前景广阔。 10月份，服务业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持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从消费看，市场销售稳中有升，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9%，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前10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7.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23.5%。从就业看，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至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43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2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7%，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7.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0%。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7%和29.5%。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7.5%、29.8%和9%。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揭牌并鸣钟开市，81只股票成交活跃，10只新股全线上涨，10只新股募集资金总额超过15亿元，体现了契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发行融资制度优势，为这些企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资金支持。北交所揭牌开市，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北交所的定位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对于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资本市场普惠金融之路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国务院新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1中国新疆发展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以及阿根廷、老挝等3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论坛。与会人士积极评价党的18大以来新疆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同时就推动新疆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本次论坛主题为共建一带一路与新疆发展，论坛下设工商界、文化传媒界、学术界3个分论坛。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把新疆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持续稳定，民生不断改善，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权保障成就有目共睹。针对一些西方国家无中生有大肆炒作涉疆议题，抹黑新疆形象，与会新疆代表表示，新疆所做的一切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就是为了造福各族人民。曾到访新疆的外国嘉宾表示，百闻不如一见，去到新疆就可以感受到那里的发展变化。 我在南疆的许多地方都看到了当地政府为百姓脱贫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那一路我们听到看到许多感人的故事，只要你去到那里就可以看到发展的痕迹，这是真实的新疆留给我们最主要的印象。 在经济方面，阿根廷和中国是高度互补的，我们注意到新疆有很多农牧业和高科技企业正在快速发展，我觉得在这些领域我们有很多合作空间。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1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32例，含1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1月1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347例。截至11月1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38,956,008剂次。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向河南、山西、陕西、甘肃4省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69亿元，加上前期预拨的11.4亿元，累计下达中央救灾资金42.09亿元，用于支持和帮助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和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教育部日前印发《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明确从培训目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评价方式等维度对培训项目进行综合考量。培训目的主要是为提升学科学习成绩服务的，即判定为学科类培训。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科类鉴别有最终决定权。京津城际铁路计划明天起推出30日定期票和20次计次票，将为京津两地通勤、商旅、探亲等旅客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体验。今天，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全新 MV 在全平台正式上线， 歌曲用音乐诉说普通百姓的冬奥故事，以积极正能量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将奥运精神与百姓相连，将中国声音与世界相连。近日，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首次开展测试赛无线电安全保障实战演练。此次演练模拟赛时指挥调度体系，以实际定位排查不明信号为场景，突出实战协同，初步掌握了当前赛场内电磁环境状况、设备安装启用情况等。 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举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作为海外华人，我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成为世界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们在俄华人努力充当中俄交流的桥梁，向国外的民众介绍中国，传递好中国声音，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我们每个在海外的中华儿女都应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们的希腊华人华侨也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希腊抗议，为希腊民众渡过难关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中国人民信心更足了，干劲更足了，本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707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6.3万例。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近期全美多地新增病例数又持续上涨，疫情有再度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的趋势。科罗拉多州是当前疫情较重的地区之一。 我们的医院和重症监护室挤满了使用呼吸机的新冠肺炎患者，许多人快要死了，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累。 美国专家称，随着年底假期到来，美国还将再次出现一波病例激增。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康涅狄格州一家养老院今年9月底发生群体感染疫情，截至本月12号，已经有包括院内老人及员工在内的89人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有8名老人死亡。在奥地利，近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连出现新高。奥地利政府14号宣布，未来10天，全国12岁以上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员将被限制出行。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对媒体表示，俄罗斯与当前白俄罗斯与波兰等国边境难民危机毫无关系，那些指责俄罗斯的人是企图推卸责任。普京说，目前白俄罗斯边境难民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国家，他们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难民的出现，这是西方国家自己酿成的苦果。德国全国哀悼日纪念活动14号在柏林举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不应被遗忘，德国需要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面对痛苦的回忆正是哀悼的意义所在。德国全国哀悼日设立于1922年，原本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遇难者，之后被更改为纪念暴力和战争死难者及纳粹暴行受害者。多家美国媒体14号报道，研究人员发现，美国联邦政府运营的一所原住民学校有多达102名学生死亡。这所学校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热内亚，从1884年到1934年，运营时间长达50年。研究人员查阅当年的报纸档案，发现许多在校孩子死于包括肺结核等疾病，还有一些孩子因溺水而死。研究人员指出，在这所学校死亡的原住民学生的实际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